暴风，他为什么在这儿？ 最近发生的事，你应该多少有点耳闻吧？难道不知道他现在已经跟着我了吗？ 跟着你？ 少东看了郭林一眼，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怀疑。 他会跟着你？ 这些人，少东其实要比暴风了解。从孟哲开始，他就很清楚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为任何利益所驱使，也不会为了任何人而放弃自己的目标。当年在孟哲的追悼会上，郭林的表情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样的警察，想要他做出另一种选择，那是天方夜谭。少东的质疑在暴风的意料之中，而他也不准备跟少东解释什么，他只是举起身边的红酒喝了一口。 我用人的方式跟你不同，只要能帮得上我，我不在乎他的出身。 少东听完这句话转身就要离开，然而暴风仅仅用了一句话就成功地阻止了他。 宋东良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呀？ 少东先是身形顿住，随即转过身。 你真的要在他面前在这个时候谈这件事？ 不然呢？不想让他知道，我就不会留他在这里。 少东终于有些动怒了。 暴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我想干什么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应该干些什么。有个曾经的警察在这儿，也算是个见证。少总，你不要总想着过河拆桥那套，我可不是以前你打发过的那些猫猫狗狗。有些事儿，我们心里都很明白。 暴风想明白少东的心态，也是驼子里死了之后的事。其实从黑狗那件事开始，暴风就已经觉得少东太沉得住气了。虽然他们之间明面上并不需要联系得太紧密，但是按说出了那么大的麻烦，以少东以前的心性，绝对不可能做到不闻不问。而在李岩之后，暴风的怀疑就更重了。如果他当时没有果断舍弃了李岩做替罪羊，刘宇的死势必会造成警方疯狂的反扑，而少东依然一声没吭。这就说明他的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对暴风的信任，而是他刻意的在撇清自己的关系。他希望用这种方式逐渐割裂跟暴风的联系，以求清清白白的自保。很多通过黑道起家的商人都会将洗白定为最终目标，他们依赖彩线快速积累自己的第一笔财富，然后用一些不可说的手段将自己包装成正规的商人，从此堂而皇之地站在众人之前。少东显然也是这种打算，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看清楚暴风是个不可控制的人，早晚有一天暴风会是他的大麻烦。本来如果暴风日子过得滋润，他也不会想着反咬少东一口，偏偏郭林他们咬着暴风咬得太紧，而明显更擅长跟官方打交道的少东在面上装死，暴风这种人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？郭林和乔家眼看着暴风跟少东狗咬狗，内心都是看戏的心态。所以说这世上不存在稳定的利益关系，一旦平衡被打破，就只剩下张牙舞爪的嘴脸。少东先是因为暴风的话愣了一下，从而仔细地打量了郭林和乔家半天，然后点点头，转身坐回了暴风的身边。 你究竟想我做什么？说来听听。 我要你搞定宋东良。 搞定？对你来说，什么程度算搞定？ 他不再是我的麻烦，也不会成为我们的威胁。 暴风特别把我们两个字说得很重，暗示的意思很明显。而少东只是很浅地笑了一下。 你敢让宋东良被抓，不就是已经设计好后路了？ 少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郭林一眼，后者脸上平静的没有泄露任何情绪。然而暴风对少东的明知故问却有些不满。 我要是有后路还会找你吗？ 哦， 少东玩味地扫了暴风一眼，嘴角的笑意却开始转冷。 你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，我以为你后路很多呢。 他把暴风摆在桌上的酒杯一把就扫到地上。 暴风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命令我做事了？ 命令？哼，少总，你有些事搞错了。 暴风眼皮都没抬一下。 我这可不是在命令你，我是在威胁你。 少东瞪着暴风，对面的男人也丝毫没有退让的打算。这场互相测试底牌的会面，谁示弱就等于失去了主动权。暴风指着地上的碎酒杯， 我们两个谁遇到了麻烦，另一个都好过不了，就像是这杯子里的酒和玻璃碎渣，你告诉我，你摘得干净吗？ 而少东的反应依然是笑，但是笑容里敛去了所有情绪，只剩下复杂的深不可测。 用威胁的这种态度跟我谈，将是你犯的最愚蠢的错误。 暴风满不在乎地摊手， 对错不重要，好用就行了。 至此局面已经比较明朗了，这一次交手到底还是少东的底气虚了一些，因为想撇清关系的是他。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暴风从立场上确实比少东更有利，但是郭林看得很明白，暴风的底气是来自于杜子平。少东看不清暴风的牌面，是因为他对暴风现在的计划和目的都还不清楚。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暴风几乎吞掉了所有的对手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，哪怕是少东也不完全了解。而暴风之所以敢跟少东翻脸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想甩掉少东的心思。这就是一场利益最大化的争斗，表面看起来是少东急于摆脱暴风，但其实暴风也需要拆掉少东这条脚镣。可在拆伙之前，俩人又都想将对方利用到尽，说白了就是打算最后再敲一笔，撕破脸能开出的价格当然比友情牌要好打。郭林都能看清楚的局势，少东和暴风多少也是心知肚明的，所以现在暴风开了价，少东就会还价。 暴风，你的威胁对我是没用的，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我料你也不会做，不过怎么说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，就是你也得付出点代价。 代价？ 把这个人给我。 少东用手一指，屋内所有人都是一愣，乔家五官都快扭曲起来了。他左右看了一眼，再把视线调回到自己身上，下意识地指了下自己。 我？这怎么跟说好的剧情不一样啊？就算少东真要压个人质，横竖也数不着我吧，我跟少东连句话都没说过。 暴风和郭林显然也很意外少东会点着乔家，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，脸色都不太好看。暴风更是直接拒绝， 你要他干嘛呀？ 我有我的用处。 少东对乔家笑得特别暧昧， 他有多大本事你们还不清楚？ 乔家嘴角都快抽筋了，他特别想插句嘴打击少东一下，闻名全城的少总也太高看他了。暴风并没有立刻拒绝少东，但是也没答应，他还在盘算少东到底想干什么，而少东却没太多的耐性等他去考虑。 用乔家换宋东良，我要是你就不会犹豫。 这句话算是戳到了暴风的死穴，他看了乔家一眼，点点头， 好，人你带走。 鲍先生， 乔家这是被人明码卖了，还没有拒绝的余地，就算他们是黑社会也没听说有贩卖人口这档生意。郭林心里也有点慌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反而不能开口，所以少东到底想干什么？